在我们浪潮雷森秋万的聊天室当中，点名环节，有海的鱼，碳水化合物的天空，秋风秋雨，他说呢，听到了今天开场歌周杰伦的歌曲啊，总是很应景，而且要提前祝大家假期快乐。素装姐，谢谢你的祝福，彬彬有礼，大家下午好。算是一首老歌了，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首新歌，来自很久不见的梁静茹。青春有什么，青春不只有灿烂，也一定会有很多难忘的遗憾。再见少年，

At least some people know what the fuck's going on over here. 来自2007年的声音，说他呢算是音乐鬼才，而且他的从小的生活啊，其实呢对Mika 就是演唱这首歌的人，对他来说呢也是有很多很多成长的经历，化作了很多创作的灵感。在他的音乐的当中可以听到很多色彩缤纷的感受。 Love Today 16:21，也希望呢在即将到来的十月份也是对于你来说充满色彩的一个月份了啊！记得在每个工作日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00-5:00来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秋天真的太美了，永远都想把秋天紧紧地留在身边，你有这样的想法和感受吗？一首歌曲也可以让你离秋天更近一点。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在微博话题 Listen 21和我们互动，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 整个下午的时间我躺在屋顶上面，抱着吉他仰望着天，看云儿自由悠远，听着呼吸的声音，我感觉心跳节律，闭上眼睛是你的脸，那神情叫人迷恋，忘了时间，忘了空间，忘了曾经拥有的誓言，忘了一面，忘了曾经有的一切，爱却不停歇。戒律，闭上眼睛是你的脸，那深情叫人迷恋，忘了时间，忘了空间，忘了曾经拥有的誓言，忘了一年，忘了曾经有的一切，爱却不停歇。带着想念飞过一瞬间，化成了永远，当爱情带着失落表情经过这秋天，握我的手， 握我的手， 吻你的脸， 吻你的脸， 用我们所有勇气面对这一切。

空中中才懂得朦胧美，只有我意外，这不是误会，谁都是宝贝，可什么真爱，什么是实在，都似是而非，对眼看世界，世界随我陶醉，看流灯所 最好的滋味是什么？在四季面前，最好的滋味就是享受它们，春夏秋冬。当然了，我们对秋天好像有独特的感知，我本人就是最爱秋天了。2013年的十月份，田馥甄在专辑《渺小》里面的《不醉不会》送给大家。在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节目当中推荐的每一首歌都不受全网平台的版权影响，也不考究流量，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来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 忘记太美丽，我不敢想起，曾放弃全部的努力，也用力的哭泣，我眼里只对你在意，想呼吸不能没氧气，只可惜爱情的意义像游戏被距离。 Let me bar 夜里冬雨洗的距离，我找不到你，我怕我会等不到雨滴， 孩子气 是我孩子气，是我想忘记没关系，不可惜是我离开你，是我失去你，世界太拥挤，是我害自己，是我在爱你，这关系看着你闭起眼睛全都是你，这是唯一，请你相信。那回忆早已经忘记，太美丽我不敢想起，曾放弃全部的努力，也用力的哭泣，我眼里只对你在意，想呼吸不能没氧气，只可惜爱情的意义像游戏被距离。黎明暴雨夜里冬雨洗的距离，我找不到你，我怕我会等不到雨滴，是我害自己，是我想忘， 这是来自邓典。在恋爱关系当中，每当出现了对孩子气的一种质疑，我们仿佛就失去了势均力敌的底气。我们爱的是对方身上的孩子气，有的时候却因为孩子气这三个字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反馈，让你呢又爱又恨的情绪出现了。这首歌的创作也是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阿庆老师。到了北京时间16:47，浪潮 Listen to One 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不要忘记 明天下午四点钟继续回归 FM 九七点四，收听由韩立为大家带来的摩天轮版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除了想你， 我们下次再见，拜。 浪潮 Listen to why 浪潮 Listen to why Listen 21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们歌声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爱你们，谢谢大家。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21浪潮 Listen to On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